的豪杰，还有整齐的我，月清再看一下，还有扎实的脚印，还有突发的爱情，还有从容的我，爬呀爬呀，苦了自己，长路漫漫无目的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爱上你。还有受伤的世界，还有弥留的热切，还有坚定的我，也请再看一下，还有优雅的苔藓，还有鲁莽的时间，还有可爱的我，是啊是啊，来之不易，从今往后都珍惜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，丢了你。 向前走，不确定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塞进又不回头，舌根子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有几十亿暗号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响哦哦，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待的时候也要随时的，面子大就像一只大鸡，看上去长长着娇羞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讨厌被称作大神狗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筝突然传了谁的歌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，上一句下一句的回只会这一句，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响哦，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。你的

有风轻轻掀动纱帘，心也心也软了一些，一睁眼心也一天，计划太多会天逐渐，要不要试着接受快乐一时是一时的这些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幽默渐渐不见，雨歇歇更绵绵，悲观收敛。

守着热发着笑就这 我的姿态。